想到宫外游玩一时。 好，我们一同去玩。 且慢，父王戒律森严，食不得地。三姐，今日父王大宴四海神仙，管不着我们的事啊。 是呀，我们快走吧。 我看我们还是同大姐商议商议的好。 哎，快商议什么？快走吧。 好啊，你们想偷着出去玩呐、啊？待我禀告父王知道。 大姐，大姐，小妹心中不爽，想到宫外游玩一时。 大姐，还是带他们一同去玩吧。 好倒是好，只怕 怕父王知道， 怕你们不听话。 我们听话，大姐，你是我们到哪里去玩？ 我看呐，到浴池去玩。 那里有什么好玩？ 哪里好玩呢？那里有鲜鱼戏水，鲜货长鸣呢。 不好，不好。七妹，你是我们到哪里去玩？ 我想到天火去玩。 那里有什么好玩？ 那天火两岸有鲜花鲜草，天火之上还有一座鹊桥，站在桥上观赏风景，天上人间一目了然。 亲戚的人一道去玩呢。 大姐，有道是天公无岁月，神仙无老少，以小妹看来，大姐比我们还年轻呢。 哎呦，你这张小嘴哟，就像涂了一层蜜糖一样，说出话来那么惹人痛。好，我带你去玩。嗯，不带他们去哦。 你们快来看呐、啊，大姐还喜欢人家说巧呢。 好话难道我们就不会失落？ 是啊，有道是天公无损业，神仙无老少，以小妹看来，大姐比我们还年轻呢。 有年轻有漂亮， 这是一个 我们还是回宫去吧，若被父王知道，你我吃罪不起呀。 只要我们不是父王怎会知道啊？ 我看现状又有什么， 我看我们还是听大姐的话回宫的好。 你呀就是胆小。 这位姐姐，我们快快破开云雾吧。 慢着， 大姐大姐， 也罢，只可偷看片刻 晓得。 Thank you.

哭声那里？ 仙姑驾到，孝顺有礼。 罢了。 还说孝顺有何吩咐？ 你不儿上来。 这可使不得，若被玉帝知道，小臣吃罪不起。 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又不连累你遭殃。 小臣遵命，但不知怎样行事。 就请公公见机行事。 是是，啊，仙姑，我看你还是要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 多谢公公。 难唤我徒弟一声，徒弟一声。怎样相机行好事？要改扮一个庄稼人。 两次拦阻于我，是火盗你。 呀呀，对，自古道大路通天，过走过便。难道是你走得，我连站都站不得么？ 是啊，就请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嗯，于此请。 请。大姐，你撞了我一把。 你捐备报国，手拿雨伞，心中有事，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把。 哎，我。 我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么？ 我撞了他一把。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字在起。 起。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大姐呀。

一步要找得见。三分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弟弟，我想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理。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气势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妻没多的过，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秀色清幽透不下。巧戏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说愿上，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孙子嘛。弟弟呀弟弟，你的嫂孙子去嫂孙，与何必苦苦将他 thank you.